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今日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个作家咧，就叫做李志良啦。咁我记得早年嘅时候，我曾经喺明报入边咧睇过佢一篇嘅文章。咁当时咧，佢就系回应翻一个社会上面一件新闻，就系关于一个跳楼自杀女子嘅一件事件。咁佢就为佢平反啦。点解社会上嘅人士一般就用一啲眼光嚟去睇，即系选择轻生嘅人，就系觉得佢唔爱惜生命啊，各样啊咁样。但系我哋有冇调翻转头去谂翻，其实社会为呢一啲人加诸咗一啲乜嘢喺佢身上，而导致到佢要咁沉默地去选择死亡嚟去控诉呢个社会呢？ 文章所俾你嘅印象，即系李志良就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好似会觉得佢系喜欢为民请命啊，即系为一啲弱势社群去发声嘅一个人物。咁但系细读咗我哋今日即将会介绍嘅佢嘅作品《房间》之后咧，就对佢嘅了解多咗。原来佢自己本身嘅经历咧，都影响住佢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写作嘅动机。 啊，系啊，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李志良嘅《房间》吓。咁其实呢本书出版嘅时间都有好几年噶啦。咁大家当初都对《房间》有好多嘅讨论啦。咁佢后来就亦都有个再版嘅时候有个副题嘅，就叫做《作为精神病患的政治欲望或压抑》。咁好似讲得比较学术性咁样，即係话係一个关于精神病患呢个词嘅一啲思考，或者係而家即係一啲经历，咁佢令我哋去諗究竟咩係病，咩係精神病嘅问题呢咁样。咁但係呢，我想讲就係呢本书其实有两个即係几唔同嘅地方啦。第一就係头先讲到，即係话虽然佢个副题就係政治欲望或压抑咁样，好似比较学理上面对于精神病患一种抽离嘅思维，但係房间佢毕竟系，即系我哋阅读嘅时候，我哋系好能够进入一个李志良嘅精神病患嘅世界。呢、这个精神病患嘅世界系点嘅咧？我自己用一个好唔科学嘅词去描述咧，我觉得系一个文质彬彬嘅精神世界。即系有人话佢里面有好理性嘅分析啊等等，但系我觉得更重要嘅就系佢呈现咗一个，即系无论系接受紧精神病治疗嘅人吓，或者系已经康复嘅人都好吓，佢嘅生活其实系好完整嘅。即系李志良嘅房间里边，佢当然有一啲好似好暴躁地对呢个社会，或者系只系社会里边好细微嘅事情嘅控诉，譬如我哋一阵会细读嘅一篇叫《声音》啦吓，社会上边嘅杂音是有几多呢？我哋冇諗过嘅。有呢啲嘅控诉，但係佢亦都会话俾佢听，即係即使係一个接受緊精神病患治疗嘅人，佢都会有佢嘅文学生活啦，佢有佢嘅音乐兴趣啦，佢有佢嘅电影观感啦，或者係佢同朋友之间通讯嘅时候有一啲嘅关怀支持，或者互相嘅提点指责都好啦。咁呢个係一个好完整嘅生活嚟嘅。而唔係一種片面嘅，譬如話好痛苦地服藥啊，或者係服藥之後嘅副作用嘅過程啊，等等嚇，即係呢啲係即係我哋成日想像到嚇，如果一個精神病患者嘅政治慾望或壓抑咧，就好多時都係睇佢哋嘅好艱苦嘅抗病嘅過程啦，裏邊都會有嚇講到啲副作用嘅問題，但係唔係完全係講呢一啲嘢咯。咁所以房間即係呢本書俾我嘅第一個印象就係、是。佢其實係一本幾優雅嘅散文嚟嘅，即係你撇除話對於我好想睇好多即係關於精神病嘅患者嘅苦況之外咧，其實你就咁打開呢本書，佢嘅題目本身就已經好好噶啦，即係話房間。其實講嗰個副題啦，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初版嘅時候好似冇呢個副題嘅，咁其實就更加好嘅，就係拎起一本叫做《房間》嘅散文集。其實你會諗起啲乜嘢咧？我哋幾時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房間呢？因為房間有時會令我哋覺得安全嘅，即係話啊，如果自己有間屋有個 studio 咁樣，即係成個房間就係你嘅世界啦，咁幾好啊。但係有時房間又令到我哋覺得隔絕嘅，即係話有時一個人會被人帶去一個房間度審問扣留嘅時候，你會好不安嘅，你會覺得係孤立無援嘅。咁又或者係房間未必係一個真係建築物上面空間嘅一個房間，有人話 其实我哋嘅身体都系一个我哋住紧嘅房间嚟嘅。我哋有冇好好地打理自己嘅身体啦？还是系净系打理佢嘅外表吓、内在？即系咪一个好混乱嘅房间咧？还是系一个窗明几净嘅房间咧？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联想咯。咁作为一本文学散文咧，我觉得佢嘅标题定得好好嘅，就系、是、令我哋去谂下我哋嘅依赖嘅地方，或者系最令我哋觉得安全嘅地方系乜嘢？我哋自己嘅房间系乜嘢？我哋几时需要住喺个房间里面得到一种安稳？几时咧？我哋要走出呢个房间，系有一种新嘅吓，即系或者系脱离一种限制。咁都系呢个书名首先带俾我嘅感受啦。咁第二样，我觉得《房间》呢本书令我联想到嘅作品咧，就可能系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嘅香港作家西西啦。咁西西有一本作品叫做《哀悼与》。咁佢出版嘅时候咧，就我记得都好轰动，就好多人谈论。一方面就大家关心西西嘅健康状况啦，就知道佢患咗乳癌，咁然之后咧就写佢呢一个即系抗病嘅过程。咁但系呢个抗病过程咧，又唔系我哋联想中嘅积极面对，然后系好当然佢系好积极面对嘅，但系就唔系即系纯粹去讲好正面励志嘅一个抗病故事，而系用西西好擅长嘅即系。文学知识啦，即系譬如佢讲介绍好多写到癌症嘅文学作品啊，《癌症楼》啊呢本小说啊咁啊，咁亦都会用科学知识啦，讲即系癌究竟系咩一回事啊，吓细胞嘅关系啊，或者系癌嘅治疗啊，用诗歌嘅方式去表达即系佢同癌之间嘅关系啊等等。咁睇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好耳目一新嘅，咁但系作为一个以病作为主角嘅文学作品咧，嗰阵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就系我睇完之后真系对乳癌，以至于即系女性嘅身体吓等等咧，系多咗好多历史上就或者科学上嘅认识，亦都会令我好衷心希望西西即系尽快康复，咁佢结果真系非常之好地成功地。展现到俾我嚟睇佢嘅康复情况啦，但系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唔系透过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人嘅佢内心嘅世界去了解癌呢样嘢嘅吓，我系透过西西好博学嘅即系知识去知道。咁但系李之良嘅房间就俾我另一样感觉、就系佢当然都会有引述到一啲即系其他嘅文学作品啊，或者系有精神病患嘅作家等等。咁、但系佢就令我会觉得佢系用紧自己嘅生命去真实咁去呈现紧系佢同精神病嘅某啲关系。咁所以呢一本嘅散文集啦，我哋叫做吓，即系房间咧。當時出版之後咧，大家都會即係好多人去談論嘅。咁而即係今日，我為咗即係呢個節目，我準備嘅時候，我再重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嗰個問題其實係幾長遠嘅。佢其實唔係淨係對於某一小撮嘅精神病患者係關心呢個課題嘅人先至有意義。其實對於病過嘅人，或者身邊你有人病過或者病緊嘅人咧，都有好多嘅即係啟發嘅。咁、譬如即係我最近屋企有。一个亲人啦，咁佢就系有少少事入咗医院咁样，咁佢有个好大嘅感受咧，就系佢留医嘅时候，咁喺个医院嗰度，佢有个病嘅嗰啲牌啊，即系我唔知嗰啲叫做咩病历系啦，病历嗰个牌挂喺床尾嘅。其实嗰块牌，我哋每次去探佢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撞到嗰个主诊医生，咁可以问一下啦咁样。但系好难撞到嘅，主诊医生即系随时会消失。咁然之后咧，就我哋又睇唔明嘅，里面有好多数字啊、数据。咁大家就好惆怅咁，即系究竟点样咧？唔知佢嘅情况点咧？我就会发觉，其实身体系我哋好熟悉嘅，系属于自己嘅。但系喺一啲医疗制度或者系喺个现实里边。我哋系要喺好多人嘅手里边去控制我哋嘅健康嘅、我哋有咩疑惑，自己系唔知道嘅、我只系睇住一堆嘅数字仪器去话俾我听某一啲表面上嘅嘢。咁李之良都系问紧呢样嘢，即系话精神病患者佢发病嘅时候或者佢有病嘅时候，其实佢只系得自己去面对，佢自己最清楚每一刻每一秒嘅感受。但系佢所谓嘅。康唔康复或者系能唔能够回复稳定，重新融入个社会咧？其实系睇你嗰个医生，佢个医生俾多半粒药你，俾少半粒药你，你个后果系好唔同。又或者系佢签唔签某一份文件，几时先至再翻嚟复诊等等咧？佢会影响晒你成个生活。咁但系真正去过呢个生活嘅系你自己，但系你会好无助。咁呢种嘅感觉咧，就即使我哋未必有一啲直接嘅同即系呢个精神病患有关嘅经验，但系我觉得如果大家病过嘅话，即系有意识过自己嘅身体出咗毛病嘅 經驗的話咧，都會有一種共鳴咯。 嗯，唔該曬黃念恩嘅分享。最初咧，我攞起呢一本李志良嘅作品《房間》嘅時候，個想像咧就係覺得房間呢一個名字俾我嘅諗法就係聯想到。要睇到李志良一啲可能係一啲好私隱、好私密嘅，即係好似日記一樣咁樣嘅，關於佢一啲心聲嘅文字嚟嘅。咁唔知道其他讀者攞起呢本書睇嘅時候，會唔會有類似嘅感覺或者其他嘅感覺？但係呢個時候，俾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我哋就進入細讀李志良嘅作品《房間》呢個部分。 遇見文學主持黃念恩、李秋婷。 啱啱咧，我哋就介绍咗李志良呢位作家啦，同埋佢嘅作品《房间》啊。咁嚟紧我哋就会细读当中嘅两篇嘅作品嘅。 嗯， 咁第一篇我哋不如细读佢嘅作品叫《三十而立》啦。 好啊，《三十而立》呢个即系喺《论语》里边孔子俾我哋嘅一个指引啦，吓，即系话人到咗三十岁咧，应该有所立噶啦，吓，即系话我哋建立咗一啲嘢，会知道自己嘅位置啊，咁样。咁但系李志良呢句说话咧，佢就系应该系带有一个疑问啦，吓，就系话三十岁究竟有乜嘢咁神圣？我哋有乜嘢必须要完成嘅任务咧？其实社会上俾我哋呢啲所谓嘅而立嘅一啲条件，系咪需要嘅咧？系咪真实嘅咧？咁呢篇咧就系讲佢有好多经历吓，即系话佢自己踏入咗三十岁之后去思考，即系佢同社会上对三十岁嘅期望之间嘅一个关系或者分别啦。但系，作為獨立一篇散文，可能大家將會三十歲或者已經過咗三十歲嘅人都會有一定嘅共鳴。但係佢對於成本房間裏面嘅主旨咧，我覺得亦都係有個特色喺度嘅，就係我哋頭先講過房間佢其中一個主要嘅內容就係精神病患嘅康復者嘅一個問題，或者係即係相關嘅生活啊、內容啊、思考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小说里面写得最多的或者是最令我震撼的未必是那些吃了药之后的反应啊，或者是病发时候的反应啊，譬如他多次提到他那些副作用是会令他吐泻的，就是那些精神病药物等等的作用，就是这些我都会关注到。但是原来他在正常的世界呢都好恐怖嘅，就正如秋婷你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提到，即系话李志良系会带我哋去谂，唔系呢个人自杀，即系佢有几咁不负责任，而系去谂翻乜嘢社会令到一个人会自杀嘅问题。咁其实精神病都系，佢唔单止去写，即系呢个精神病嘅人做乜要病咧？你病又会带嚟啲咩后果咧？咁样，而系佢反过嚟问一下，系乜嘢嘅社会令到人会有呢一啲反应或者所谓嘅 disorder 吓，即系一啲唔正常嘅情况咧？原来就系一个好正常嘅，我哋觉得好正常嘅环境。咁《三十而立》里边有一个片段啦，我同秋婷你都好似有啲感觉系嘛，就系话去出席朋友嘅婚礼，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好似好对唔住我哋啲朋友咁，竟然对呢段有共鸣。但系嗰个共鸣嘅意思就系话，喺一个婚礼里边，当然啦，即系有一啲时候我哋真心系感动嘅婚礼都有嘅，但系亦都有好多即系呢啲冇必要或者系未必你好想见到嘅，唔系好熟嘅朋友被逼要坐埋一台嘅时候，你嗰种嘅即系需要做一个正常人嘅嗰个愿望或者系个需求咧，系好大嘅，即系每个人都要表现到啊，你最近忙啲咩啊，或者系你做紧啲咩嘅时候咧，你要有一个好正确或者是清楚的答案呢，俾人呢你先会在个社交上面是令人唔尴尬的。但是李志良呢就对这种嘅环境呢是觉得是有一种好强烈的反应的。咁我哋听听呢个片段先啦。 来到三十岁最讨厌莫过于参加婚礼。参加婚礼比参加丧礼要难受得多，要做礼金，要衣着光鲜，要介绍自己交代近况，要拍数码照，要看爱情宣传短片，也要避开某些话题，更要看起来非常由衷祝贺一对多半会离婚收场的新人，又要和不太认识的人同台吃饭喝酒吸烟，又要孤零零走开一旁。参加丧礼可简单得多，只要哭丧着脸、鞠躬、 靠一边坐就成了。其次讨厌的是饭局，面对各有发展的旧友，他们显得那么安全，并且懂得打算，有说不完的谈资，可以大声跟正忙着别的侍应说： 唔该，要多杯红酒。 唔该，俾多双筷子。 平时在工作上受气，那句唔该的该字发音拖得好长，而且好响，仿佛是你该，你根本活该的意思。上班受的气，可以在下班后向仍在上班的人宣泄。我坐在旁边，汗颜，想找一个洞洞躲起来。 好啦，啱啱就听完李志良嘅作品《房间三十而立》呢一个篇章入面嘅选段啦。 咁呢个选段咧，其实可能就咁大家听一段咧，未必会感受到佢即系前文后理所讲嘅成个环境啦，即系话一个人对三十岁嘅一个香港青年应该有啲咩要求。但系我觉得即系佢描写嗰、那个佢令佢好讨厌嘅婚礼啦，即系又要包礼金啦，然之后衣着光鲜啊等等吓，令佢第一句咧，佢就系话佢觉得参加婚礼系比参加丧礼更难受噶。咁我唔做呢一个比较啦，咁但系即系佢去讲嘅就系个过程里边个形式化啦吓，即系我哋已经去过。嘅人都会知道有好多嘅程序，但呢个程序其实每一样嘢都系指向紧一个所谓美满人生应该系点。咁、那个程序本身系冇错嘅，即系两个人结婚而感动都系冇错嘅。但系佢话当佢演示成一种唯一嘅标准嘅时候，就可能对于唔系呢个标准或者唔系做呢种选择嘅人咧，系会有一种不安，因为佢太强化吓，即系两个人系要点样系浪漫形式，然后就系要点样去结合啊咁样。咁而我觉得佢另外写得几好嘅就系话嗰个另外一个饭局啦，即系啲朋友聚餐啊咁样。咁呢个就佢嗰个描述，我觉得佢睇得好仔细。佢就话香港人。就是讲唔该嘅时候咧，其实系一啲都冇讲唔该嘅心意， 心 就系即系当你唔该俾多对筷子啊，唔该要多杯红酒嘅时候咧，佢话个唔该咧个该字咧系会拖长咯，同埋好高嘅唔该咁样。咁我都听过，即系喺食饭，甚至乎我自己可能都会讲过，即系你当你叫嘅嗰个人都听唔到嘅时候咧，你就会咁样拉长咗个尾音讲唔该。咁佢就话好似里边。佢好直接咁寫，就係話一個人上班嘅時候，所有嘅鬱悶啊等等，都喺呢個拉長嘅尾音裏面咧，係呈現咗出嚟。咁呢個可能都係一種正常世界裏面我哋會面對到嘅虛偽，即係講唔該，但你心裏面其實好似想鬧緊一個人咁樣。咁呢種嘅描述咧，我覺得都係即係房間嘅一個特色，就係講緊正常世界去對立。一个精神病的世界的时候他那个冲击是怎样。那当然就会令到我们想到另一个文学名著，就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名著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实狂人日记都是写个正常世界的时候是最恐怖的。 除了三十而立这个篇章之外，黄念恩今天还选择了希望细读李志良的另外一个篇章，就是叫声音的。 是没错，声音又是一篇比较是生活化少少嘅喺房间里边嘅文章啦吓，咁、平时我哋都会听到好多声音嘅吓，即系好似我而家咁喺个录音室里边咁宁静嘅情况，其实一个人嘅生活里边系唔正常嘅吓。咁但系当一个人患病嘅时候，我哋或者系身体有各种唔舒服嘅时候咧，我哋对于嗰个宁静嘅渴求都会几强烈嘅。咁或者当我哋想静落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喺香港想静落嚟唔系咁容易嘅喎。咁有好多不必要的声音，或者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声音，在李志良的世界里面它都变成了一种控诉。这个控诉它不是纯粹是讲居住环境上面十一点钟之后不可以做那种的控诉，而是说人的宁静为什么是这么难得的呢？或者我们这里有听过片段先，回来再讲声音这一篇。 城市，请说服我，为什么我家楼下50公尺半径不够的范围里会有3个停车场？一个是屋苑附属的， 一个是入咪标的公众停车场，旁的有一个私人营运的时租停车场，还有一个政府车辆专用停泊处和两个巴士站。道旁各处围泊的重型货车、拖头和旅游巴士还没有算。住在台北的夏夏听了诧异： 你是睡在街上的吗？ 我明明一个人住，但为何总没法清静？ 啱啱就听完李志良嘅呢一个作品《房间》入边嘅其中一个篇章声音嘅一个选段嘅。 咁呢个声音嘅选段咧，其实我都曾经同我啲学生讲过，不如你哋都做过写作嘅实验啦吓，即系话你试下喺屋企里边，无论咩时间，你拣咗个时间，你描述下你听到几多层嘅声音，其实系好多声音喺度同时发生紧嘅，甚至乎有啲人话，哦，原来电掣系有声噶吓，咁或者系而家譬如夏天啦，咁有蝉嘅声音啦，风嘅声音啦，咁呢啲比较好噶啦。声音嘅呢段咧，我谂即系佢会令我哋嘅感官好敏感吓，即系俾我哋去。带我哋进入一个无论是精神病患者又好，或者是当你人在不是正常状态的时候，感官特别敏感的时候，那个情况，那他就用声音去表达那种躁动或者不安。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是其中一段的，就是他那个向这个城市去提问，那他就用城市请说服我，就是这样的方法去讲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巴士站，为什么要有停车场，为什么会那么多声。但是他后面还有一段的，但是那段比较长，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攞嚟睇啦吓，咁就话佢成日听到一种好低沉嘅咁样嘅声，系一路都谂唔到系边度嚟嘅，但系嗰种低沉嘅声音又好强烈地霸占咗佢，咁最后即系一路百思不得其解，咁但系最后咧佢都揾到嗰个来源啦吓，咁原来就系佢屋苑望出去吓，即系30几层嘅高楼大厦里边所有嘅大厦。当他们都开着住个冷气机的时候，那个震动的声音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城市里面的声音。这个城市的声音，我们误觉的时候，或者自己都开着冷气的时候，就未必好听到了。但是你当在户外，或者是你在对着一排的冷气机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震撼和干扰是我们会了解到。但是他讲这个就是冷气机声，其实都是令我们反思精神病或者正常生活的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像一个比喻的，就是说那些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存在，人夏天要开冷气，冷气就会有声，咁啊城市里面有好多架冷气机，咁啊有呢个声咯。咁但係当我唔係习以为常，即係去问返嘅时候呢，其实佢可能係一个好恐怖嘅状态，即係话好少人屋企，即係你会諗到你屋企其实係对住30几架机器从天而降咁样，係每日即係长时间8个钟係发出一种固定频率的震动的声音，其实是很异化的一个城市来的。 同埋一定是他自己本身没开，他才听到对面 可能是他要开窗才会听到。但我们关了窗自己可能是不是听不到咯，但是当我们打开窗，其实这个是一个现实来的。我想精神病又好，各种社会上不正常的情况都好，就是我们关了窗的时候开着冷气很舒服，是觉得很宁静的。但是我们去望多一点点大厦的背面，冷气机的背面，我们会看到另一种风景。 今日时间差不多了，唔该晒黄念欣为我哋介绍咗李志良嘅作品《房间》。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揾佢呢个作品嚟睇睇嘅。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喺遇见文学再同大家再见啦，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